玫瑰前来参加丧礼，前事作废当我已经流逝，有一世

生命更短，双手可触及你，有眼泪亦是暖。 想飞，晴朗天气突然刮龙卷风，一刹那全世界都在改变，回忆起我们俩快乐的从前，像一场追求相爱的不能算错，